第八十集，我他妈犯浑了。那是一个无比漫长的夜晚，就好像为了这一天，洛伊已经等待良久，所以轻易无法结束。两人交颈而眠，直至天亮。洛伊是被自己的手机铃声吵醒的。 说，我现在过去。 放下手机，洛伊试图挪动另一只手，却发现那只手被温小辉枕了半个晚上，已经完全麻了。他悄悄抬起温小辉的脑袋，抽回了手臂，然后静静欣赏着温小辉平静的睡颜。他的眼睛有点肿，是昨天晚上哭的，鼻头也泛红，嘴唇更是被他亲得红肿，露出被子的半截肩头圆润而白皙，凌乱的发丝随意地落在脸上，慵懒而性感。洛伊的目光是连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柔软，他轻轻抚摸着温小辉的额头、脸颊、锁骨，一想到这个人已经属于他，他的胸中就充斥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。他在温小慧的肩上落下几个吻，简直就想这样亲遍她的全身。昨天晚上喝了酒，体力又消耗过度，温小慧一直在沉睡，完全没有苏醒的迹象。洛伊就这么看了他很久，才离开了温暖的被窝，穿上衣服悄悄离开了。当林硕刷开温小辉房间的门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蜷缩在被子里酣睡的他。为了不吵醒他，林硕悄悄把早餐放在了桌子上，然后烧了热水。这时已经是日上三竿了。温小辉睁开眼睛，恢复意识的瞬间，他体会到的除了疼还是疼。头疼、眼睛疼、喉咙疼、腰疼，还有下身某个让人难以启齿的地方也。温小辉猛地睁开了眼睛，顿时如梦初醒，不知身在何方。 小辉，你醒了。 黎硕端着咖啡走了过来，温小辉正愣地看着黎硕，脑子里还乱得像一团浆糊。 你好像有点发热啊，没事吧？ 我怎么？ 温小辉虽然是当了22年的处男吧，可该掌握的性知识一点都不少。他可是用心做过准备的，自然知道下身那不正常的疼痛绝对不是便秘之类的。而且他脑子里迷迷糊糊的有许多春潮涌动的画面。那些画面太真实了，应该不会是他意淫出来的。 我和黎硕上床了。 这件事对温小慧来说简直是引爆了一个炸弹，炸得他脑袋都要裂了。 我和黎硕昨天晚上酒后乱性了。 由于太过震惊，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呆滞，但内心已经在疯狂的狼嚎。 怎么会这样？怎么能这样？ 他倒不至于因为跟人睡了一觉而哭爹喊娘，虽然说那是他的第一次，但还好不是他讨厌的人。可是让他无法接受的是，他刚确定对洛伊的感情没多久，就他妈和黎硕睡了。对他来说就好像背叛了洛伊。说背叛嘛，其实并不全对，毕竟他和黎硕之间还不明不白的，可从心理上来说，他就是觉得自己背叛了洛伊和他的感情。毕竟他不是抱着约炮的心理跟黎硕上床的，如果他头脑清醒的话。 我靠，我不想的呀，喝酒真那么容易出事，我发誓以后打死我也不再喝醉了。 他懊恼地狠狠捶了几下自己的脑袋，悔得肠子都青了。 如果洛伊知道了，会怪我吗？ 一想到这个，文小慧就有些想哭。 小慧，你怎么了？头疼吗？ 黎硕拉住温小辉的手想查看一下，温小辉跟触电一般甩开了他的手，脸上的表情僵硬而尴尬。 有点。 你看你，让你不要喝那么多了，不过喝多了的你其实意外挺乖的。 温小辉心脏一抖，总觉得黎硕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笑容都是满满的暧昧，他都要疯了。 我去楼下给你买点退烧药，不是很热，吃点药应该就好了。 好。 昨晚我很开心。 黎硕所指的是温小辉愿意把他当作朋友一样倾诉，可温小辉自动把这句话扭曲成了约炮过后的恭维，他嘴角都歪了。黎硕拿上外套去买药了。 我操！ 温小辉轰然倒在床上，失神地看着天花板。他那么期待的初夜，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没了，甚至脑海中只有一些零碎的画面。最可怕的是，并不是他想要的那个人，不是他想要的那个人。温小辉吸了吸鼻子，有些难过，为自己的愚蠢。他是不相信黎硕会趁酒占便宜的，黎硕不至于那么没品，所以昨晚他绝对没少浪。可为什么他的记忆中会有洛伊出现过呢？他把黎硕当成了洛伊，还是洛伊昨天索要的生日礼物暗示了他？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悔不当初。他嚎了一会儿，知道也改变不了什么，就翻身下了床。两脚沾地的瞬间，他扑通一声跪下了，捂着屁股差点哭出来。 啊，好疼啊，奶奶的。 黎硕技术好这点果然不是浪得虚名，而黎硕的尺寸他也是隔着内裤摸过的，他现在两条腿都快不会走路了。不过黎硕真是挺不错的，帮他里外都清理干净了，除了疼也没有其他不适了。但他还是难受的想一头撞死。他勉强从地上爬了起来，穿上了衣服。事情变成这样，他还怎么面对黎硕？于是灰溜溜的拿上自己的东西跑了。走出酒店，他又想起来自己身无分文，赶紧给罗瑞打了个电话。罗瑞这回开机了，说打车过来接他。他给黎硕发了条短信，说自己家里有点事儿，先走了。他觉得自己以后恐怕都无法面对黎硕了。在等罗瑞的时候，他犹豫着要不要给洛伊打个电话。他翻开电话本，发现洛伊昨天半夜给他打过电话，忙回拨了过去，可是那头占线。温小辉松了一口气，他突然意识到，万一洛伊接了，他能顺利地和洛伊说话吗？在他和黎硕睡了之后，他真的不敢想，要是洛伊知道了会怎么样？他应该瞒着洛伊吗？那是不是太不要脸了？罗瑞很快就到了，温小慧钻进车里就抱着他哭嚎了起来。 我他妈翻魂了！ 怎么了？就是你和洛伊吵架了？ 你昨天干嘛关机？你要不关机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。 昨天带店员去唱歌，手机没电了吗？到底怎么了呀？真跟洛伊吵架了？因为什么呀？ 不是，没吵架。 那你怎么了？ 昨天我刚到洛伊家就被赶出去了。 哎，为什么？凭什么？反了他了？ 他爸来了。 他爸？那个人？ 我都吓傻了，他气场特别吓人，我根本不敢看他的眼睛。然后洛伊也很紧张，让我先回去了。 啊，那也没办法的。可是他爸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就因为他来了，你们连生日都不能过了？ 不知道，反正洛伊看上去特别紧张。 然后呢？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啊？ 我他妈当时走得急啊，除了手机什么也没带，身上一分钱都没有。给你打电话，你他妈还关机，最需要的时候你关机。 你讲点理好不好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之后呢？你流落街头，被狗咬了？ 正好李硕给我打电话，我就去和他喝酒去了。 哦，然后我刚才接你的地方是酒店，难道？